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五十集。晚上云建威洗过澡，从衣柜里抱出一床薄被铺到自己床上，跑下楼去拉塔克。 哥，今天晚上就睡我房里吧。 哦，我看客房里挺干净的。 干净但没铺床啊。哎，走了，我还等着你叫我做题呢。 西风也刚洗完澡就被云建威拉着进了卧室。云建威确实有一堆数学上的问题要请教齐峰。齐峰坐下来擦干净脖子上的水珠，拿过笔和草稿纸给云建威讲题。这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。云建威要抓紧齐峰回来的时间补数学，毕竟一般的家教都没他哥讲得好。齐峰也耐心一一解答云建威的问题，还把他最近做的卷子和笔记从头翻到尾看了一遍，帮着他一起重新整理了笔记内容和错题。两人忙活得快11点，齐峰的生物钟比较严格，到点了便让云建威睡觉。云建威把床上的被子铺好关灯，房间一黑，云建威卷着自己的薄毯一咕噜滚到齐峰手边。齐峰习惯性地伸过胳膊让他枕脑袋，两人分别盖两床毯子，柔软的棉毯隔在中间，云建威紧挨着他哥，脑袋埋在毯子里。 哥，忘了跟你说了，我好想你啊。 我也想你。 真的？ 真的。 你上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喜欢的女孩子？ 没有，身边都是男生，都没怎么和女生说过话。 嗯，没有也挺好的，认真学习摒除杂念。 睡觉吧。 齐峰被他弟稀奇古怪的说话方式逗笑了，低声哄他。云建威就不念了，乖乖窝着不动。齐峰的睡眠质量是真的好，安静下来还没一会儿就已经放松睡着了。月色落进房间，云建威睁着眼睛，脑袋埋在毯子里，望着他哥的脸。他的脑袋里好像有一群小人在跳舞，台下还有人打鼓弹琴奏乐，叮铃当啷，热闹非凡。云建威很久没有这样和他哥挨在一起睡觉了，身体久违的接触，气息分明是熟悉的，带给他的感受却如汹涌潮水拍岸，湿透了砰砰跳响的胸口。月光朦胧无际，夜空如深海汪洋。齐峰熟睡时呼吸平稳起伏，半张脸埋在枕头里，光影温柔覆落他的眉眼、鼻梁和嘴唇，像画家笔下精心勾勒的画像。云建威闭上眼睛，手捧住自己发烫的脸颊，安静片刻后他睁开眼，眷恋地望着齐峰的唇角。有时候齐峰对他太宠溺太温柔，以致云建威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幻想，如果他向他哥讨要一个吻，他哥会不会也愿意给他？当然这个吻可能只会单纯的落在额头或脸颊，不带任何杂念。云建威暗暗叹气，最后也只是调整好窝在齐峰怀里的姿势，闭上眼迷迷糊糊睡去。周日下午，齐峰坐高铁返校，云建威的快乐周末结束。中午吃饭的时候 还跟戴子英他们嘚瑟。 我哥可厉害了，他现在和老师一起做项目，到时候又能发一篇论文。 你哥之前不是发了一篇论文吗？这么快又发，好牛啊。 之前是一作，这次不是。 你哥长得很帅气啊。 俊桑，我跟你说啊，之前我们初中班上好几个女孩子喜欢微微他哥，都把他哥当男神呢。不过微微他哥是个纯学霸，两耳不闻窗外事那种。 你也喜欢过微微的哥哥吗？ 我可没有，我当时什么都不懂，只知道玩。 哎，你现在也只知道玩啊？ 云剑微，谁都能这么说我，只有你不行。 凭什么不行啊？我现在成绩比你好。 两人日常吵闹，另外两人都习惯了。吃完午餐后，四人各自回宿舍休息。分高的课程和学习安排相对来说比较轻松。白天上完课后，晚自习的时间用来完成一天的作业绰绰有余。九点下晚自习，十点熄灯，时间充裕且作息规律。宿舍楼离教学楼有一点远，云建威和柳哲俊走在回宿舍的路上，两人一边散步一边聊天。等到宿舍楼下了，云建威摸摸自己的口袋， 哎，手机呢？ 掉教室了。云建威翻遍口袋和书包， 我回去找找，你先回去吧。 教学楼都没人了，你一个人回去不害怕啊？咱俩一块儿吧。柳哲俊跟他一起往回走，云建威故作星星眼状。 哇哦，俊桑好有安全感哦。 好啦，别太爱我。两人一溜烟跑回教学楼，楼里的灯都关了，黑漆漆的一个人都没有。柳哲俊怕黑，抓着云建威的胳膊贴墙走。 你之前给我看的那部恐怖片好像就是在晚上的高中发生的。 午夜高校教师吃人事件，死去的学生变成鬼在教室徘徊。 别说出来，会灵验的。 云建威敷衍说好的好的。教室的门都是锁的，但窗户一般都没锁。云建威扒开一扇窗，笨手笨脚爬进窗里。柳哲俊赶紧跟着他翻进教室，两人没开教室灯。柳哲俊拿手机打光，云建威到处摸摸，从自己课桌抽屉里摸出手机。两人做贼似的，摸黑又往窗户外爬。云建威先爬，他一条腿刚翘上窗台，忽然听到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和说话的声音。后边柳哲俊也听到了， 是保安来巡逻了吗？ 紧接着云建威就看到一个人的身影，他视力好，即使走廊上一片昏黑，他也一眼就认出了那个人，是周牧。云建威马上从窗台上下来，往地上一蹲，把柳哲俊拽下，捂住他的嘴。柳哲俊被他吓得汗毛倒立，睁大眼睛惊疑不定地看着他。 先别出声， 云建威小声说，然后松开了他的嘴。云建威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有必要这么做，但不知为何他对周牧这个人有种莫名的警惕感，不想和他正面碰上，更何况是在晚上无人的教学楼。两人猫在墙角听脚步声从窗外头顶经过，周牧似乎与朋友们一起，也不知道大晚上还在教学楼里做什么。等脚步声彻底消失，云建威起身往外头看了眼，对柳哲俊说， 可以说话了。 干嘛躲起来？ 看到了不太喜欢的人。 我还以为你看到鬼了，吓死我了。